京城，听候吩咐。荣禄吩咐完毕，即刻带上几个随从，上了早已准备好的火车，前往紫禁城。等到荣禄到北京的时候，已经是子夜时分了。荣禄马不停蹄下火车以后，立即赶往颐和园。慈禧太后因为今天看了看戏，又和李莲英对下了几盘棋，心情相当的好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慈禧太后总愿意早睡，因此当荣禄赶到颐和园的时候啊，慈禧太后已经安睡多时了。荣禄将帖子递了进去，看门的小太监不敢怠慢，立即进去报告。慈禧太后跟前的红人谁敢得罪。当那个小太监赶到慈禧寝宫的时候，见慈禧已经睡了，又赶往住在不远的李莲英的住处，将李莲英叫了起来。 李大总管，荣大人求见老佛爷，但奴才发现老佛爷已经睡了，所以特地赶到总管大人这，看总管大人怎么处理。 传他进来。李莲英边说边穿好衣服，赶往门边迎接荣禄。总管大人，老佛爷已经安睡多时了吧？荣禄边说边递给李莲英一张礼单，这是荣禄每次入宫见到李莲英的第一件事。也正因为如此，李莲英跟荣禄的关系也是相当的亲密。 是啊，老佛爷今天心情很好，所以早早睡了。不知荣大人深夜进宫有何贵干？ 总管大人，我待会儿再跟你说行吗？你现在能不能给老佛爷叫醒，就说我有急事求见，非今天晚上见不可。 哦，好，那好，你先等着，我这就去叫。 李莲英边说边向慈禧太后寝宫走去。但是令李莲英吃惊的是，当他走到老佛爷房间的时候，慈禧太后已经起床了，这弄得李莲英相当的惶恐。 老佛爷，你怎么不好好睡？奴才没有人干扰你吗？ 啊，没有啊，我呀做了一个噩梦啊，梦见有人想杀我，于是我就醒了。醒了，我又听见你那边脚步声，所以我就起床。莲英啊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？ 老佛爷，荣大人深夜进京，说有要事相告，刚才的脚步声便是我们的，荣大人希望能现在见着老佛爷。 那就传他进来吧。 荣禄在李莲英的带领下来到慈禧太后的寝宫，先给慈禧太后请了个安。 荣禄啊，你深夜进京有什么事显得这么秘密啊，非得这个时候见我呀？ 老佛爷，你请看这个。说完 将袁世凯给他的那份光绪皇帝的密诏递给李莲英。李莲英再接着递给慈禧太后，慈禧看后借着灯光看完密诏，不禁怒火中烧，将这老脸拉得很长，在摇曳的灯光下看起来尤其恐怖。这个形象令跪在下面的荣禄看了不禁打了一个寒颤，冷汗从后背可就冒了出来。 荣禄，这份密诏是谁给你的？ 回老佛爷，是袁世凯在回天津后给奴才的。 接着荣禄讲述了袁世凯如何献密诏，又如何表明忠心。慈禧太后听着不住的点头， 袁世凯啊还算有点良心，但他为什么不直接来向我回报呢，反而跑到天津找你？证明这个袁世凯是想看你如何表现，如果你表现出恐惧，他就趁机起事；如果你表现沉稳，他就因势利导。 哼， 这个袁世凯呀、啊，我看也是心怀鬼胎，此人不可不防。 慈禧太后的话令在旁的荣禄与李莲英听得有些心惊，老佛爷分析得如此入情入理啊，这与荣禄当初的分析完全一模一样，这是荣禄感到心惊的地方。而李莲英心惊的则是，看来老佛爷不怎么信任我这个拜把子兄弟，告了密得不到好处，岂不令人失望啊。 回老佛爷，我看袁世凯还不算很坏，好歹说他告密有功啊。 荣禄此时替袁世凯求情，李莲英又接着荣禄说话了， 而且奴才认为老佛爷不奖励忠心于老佛爷的人，恐怕会令其他人寒心呐、啊。 慈禧太后听完两人的话没有说什么。荣禄又说道， 老佛爷，奴才认为既然皇上现在对老佛爷无礼，老佛爷应该采取手段了。奴才认为老佛爷何妨再来一次垂帘听政。 李莲英在一旁帮腔说， 奴才认为荣大人说得很对呀、啊、老佛爷到现在这个时候您不能再犹豫了。 就李莲英来说，他早就对变法不满了，他不止一次地对老佛爷说过光绪皇帝与变法的坏话。慈禧太后没有激动的表情，听完二人的话轻轻地说， 皇帝也太无道理，居然想对我这样，我看我忍受也该到头了。 李莲英又说， 老佛爷，我看皇上这样做简直是丧尽天良，要不是老佛爷您一时心善，他皇上今天能坐到这个位置上吗？现在当了皇上又想忘恩负义，把老佛爷你给架起来，皇上简直不像话呀。 慈禧太后在李莲英说话的时候一边盯着他，一边又不断地往窗边靠了靠。李莲英明白老佛爷这是什么意思，他说完之后就走到桌边，看见上面有一件奏折，李莲英将它拿起来递给慈禧太后。 荣禄，你看看这份奏折。 荣禄接过来大致看了一下，知道这是杨崇隐，也就是在变法期间参倒文廷式的那位官员，他是李鸿章的亲家，和张仲新两人联合上的。其实荣禄不看也知道，因为这二人在上此奏折之前曾征求过荣禄的意见，现在老佛爷既然将此奏折递给他看，也证明老佛爷已经有此心了。 回老佛爷，奴才认为这二位所上奏折正适应现在这种情况，皇上将国家搞得一塌糊涂，民不聊生，难道老佛爷您忍心让国家落在这帮没有治国之才的手里吗？老佛爷一世英明，治国有方，现在也只有你能够扭转乾坤了。老佛爷，奴才再次请求你出来训政，要不然国家无望，民族无望啊。 荣禄说完禁不住哭泣起来，仿佛害怕慈禧太后不出来训政似的。 好了好了，你也别哭了，我出来训政就是。 老佛爷，这是国家的幸福啊，奴才代表整个朝廷官员向你谢恩。 荣禄说完又磕了几个响头。李莲英觉得这个问题应该问，于是呢他就小心翼翼地对慈禧太后说， 老佛爷，你看皇上怎么办？ 明天啊 你带人将他带到营台上去，就把他安置在那儿。荣禄在一旁请示：“ 老佛爷，需要你一份诏书吗？如果需要，奴才这就回去拟。”“ 那好吧，你先回去找庆亲王商量一下再拟定。”“哦，对了，你这次进京带军队了吗？我怕明天宫中的侍卫不够用。”“ 回老佛爷，我已令袁世凯明日早上带1000人马赶到京城。”“ 嗯，那就是了。你先下去吧，明天早上上朝的时候将诏书给我带来。这事儿啊，你就忙吧。”“ 是老佛爷。” 荣禄向慈禧太后请了安以后退出了颐和园，直接前往庆亲王的住处去了。在紫禁城中，光绪皇帝也没有好好睡着，他想到目前的形势越来越不利，太后对他的态度越来越疏远，光绪皇帝的心里更是一片的茫然，仿佛是黑暗中的夜行人，不知下一步应该迈向何方。光绪帝想着这些问题，在床上辗转反侧，直到2更时分才朦朦胧胧有了一丝睡意。而正在他想入睡的时候，他仿佛觉得窗户边有人正在向里面递什么东西，他本来想叫，但是并没有叫出声，因为那人已经转身离去了。光绪侧耳想听一听那人从哪个方向走，但是令他失望的是，那人好像并没有从园子中走过。光绪翻身爬起来，找了一件衣服披上，来到窗前，看看递进来的到底是什么东西。他借着窗外微弱的光，看清了，那是一张纸片，薄薄的纸。他将纸片拿到床边，点亮蜡烛，借着烛光，光绪帝看清了上面的字：袁世凯已经背叛了你们，你赶快逃吧。这一看差点使光绪皇帝晕了过去。自从8月初3召见袁世凯以后，光绪帝就一直忐忑不安地等待着袁世凯的消息，哪知却等来这个消息。光绪帝不愿相信他的眼睛，再仔细看了看，但看到的还是那几个字。光绪想弄清这个消息是谁给的，于是将纸片翻过来，发现上面写着：“请相信我说的话，至于说我到底是谁，你就不必问了，也不必找了，我是一个以四海为家的人。”光绪帝这才相信袁世凯已经背叛了他，彻底背叛了他。光绪帝不禁一阵难过，替自己难过，替国家难过，也替康有为等人难过，自己变法百余天，到头来却落得个如此下场。光绪帝想到这些呀，眼泪就禁不住掉下来。忽然他想起了珍妃，他唯一的知己，唯一能理解他的人，他觉得应该去看看珍妃，有一种直觉在告诉他，他可能一辈子也见不着他了。光绪帝不再犹豫了，他穿好衣服，拿着那张纸片出了门。走在路上，光绪帝不禁感到丝丝的寒意，他裹紧了衣服，看着路两边的高墙，他感到了一种压抑感，一种很强的压抑感。他仿佛觉得那墙中正发出慈禧太后得意的狂笑，那墙中正有两只手在慢慢地伸出来，想要将他掐死。光绪皇帝吓得赶紧快跑， 但是慈禧太后狰狞的面孔与那两只手还是在她脑海中盘旋，久久不能离去。她又仿佛觉得自己被慈禧太后给捉起来，将要把她扔进昆明湖，而珍妃因为自己也被捉走了，打进冷宫。光绪帝越想越害怕，越是害怕还越想。好不容易来到了景仁宫，门边侍卫的宫女儿见皇上夜闯景仁宫，很是不可理解。就在他犹豫间，光绪帝已经走进了门，宫女儿也不好意思进去。皇上夜幸妃子，这是正常的，他管不着，因而他只是站在外边，不听皇上或者珍妃召唤，他是不敢进去的。光绪轻轻走到珍妃的床边，看见珍妃那张熟睡的脸，是那么娇美，那么可爱。他禁不住伸手在珍妃的脸上抚摸起来。光绪接触到珍妃的脸，仿佛接触到珍妃那颗对他千般柔情的心，想起自己和珍妃在一起度过的快乐时光。珍妃帮他处理政务，珍妃逗他快乐，光绪帝心里便是一阵酸楚。但是又想起了明天，也许今天晚上就要和自己心爱的人分别了，也许一辈子见不着面了。他强忍着的泪水终于流了出来，在泪光中，光绪帝仿佛觉得珍妃正在对他羞涩的笑，正在将头埋进他的怀里撒娇。就在光绪帝坐在那儿独自流泪的时候，一双纤细的手伸了过来，替他擦干脸上的泪。光绪急切地握着珍妃的手，好像是怕珍妃现在就从他身边飞走似的。珍儿，你醒了。皇上，你为什么来了也不将珍儿叫醒啊？弄得珍儿现在才醒，这还是听见你在我枕边哭泣才醒的。皇上，你为什么哭啊？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光绪帝有气无力地将那张纸条递给了珍妃。珍妃接过那张纸条看了一眼，明白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她想骂袁世凯，但她终究没有骂出声来，因为她知道现在不是骂袁世凯的时候，而是劝皇上打定主意的时候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《往事》，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。 最怕有一天你就这样不见了，一丝痕也没有，仿佛从未出现过。我习惯的转身，那边空空没有人，只能停住了傻傻的出神。难道是场大梦，我正慢慢醒过来，还是怪我想象太多，终于变疯呆。可是我的手心留下暖暖的温度，原谅我此刻任性的顽固。如果这一切从没发生过，为何感觉心被掏走了什么？身边那个灰色轮廓，用尽全力却仍无法触摸。如果这一切从没发生过，究竟是